節目名呢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 抽筋， 人多唔講冇人，講上流唔到絕對 離地，講書話先播煙，講多講多講冇人，講上流唔到絕對離地，講書話先播煙，頻道播住一首播煙頻道， 係啊係啊，我講書話播煙頻道，唉 ，Round Table 咪最好咯， 離地 BB 頻道啦。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啦，咁啊，啡完汇丰啊，啡恒生， 系啊， 买恒生嘅投资者基本上系得一个心态啫，就系、是、收息。 嗯， 啊，好易理解嘅， 从来都 啊，咁你又系百业之母，你又系香港一个最大嘅网点嘅零售银行，咁、你又高息，你后边又有个汇丰，哇，买翻嚟真系稳稳阵阵。咁但系今次嘅半年业绩咧，半年业绩嘅啫，唔系计全年嘅吓、半年业绩咧，话俾你听咧，恒生啊其实系识倒退嘅。如果你唔计佢卖兴业银行嗰扎咧，其实系倒退咗5%。吓、咁都当然你都可以话，诶、一次半次你唔俾人倒退咩？俾，唉，真唔系咁苛刻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系咪一次半次嘅倒退咧？嗱，盈利一间公司盈利嘅增长高与低，持久定唔持久，系一个关键。但系另一个关键就系个管理层点样去应对呢个嘅改变嘅。OK， 你睇恒生嗰个应对，佢个应对就等于冇应对。佢只系将整个记者招待会或者股东会那个注意力就摆在那个的资本充足比率那里。就说哎好像不是很够，但其实够的。哎好像不是很够噃，咁可能会集资噃、可能会发优先股噃，不排除又可能会供股批股。咁将呢个焦点就搞咗去佢呢一个位嗰度呢，大家就唔理，就冇乜人去问点解你上半年会倒退呢。当然佢嘅解释亦都好简单，就话喂上半年个银行业个嗰个环境唔好，个按揭贷款收缩得好紧要，哔哩吧啦几十八样嘢，实多多解释嘅。好啦，咁我啱咁讲就係话银行有咩应对呢，即係如果你话下半年嗰个按揭市场都系窄嘅，咁你银行点算呢？ 你头先讲呢恒生个焦点摆咗喺个资本充足率。 係。巴塞爾三 係啦，巴塞爾 3 嗰件事，跟住落去嘅就係話佢有可能需要去集資。 集資係啦，佢點集呢？ 其實 佢集條毛啊！ 嗱，我自己嘅態度會係覺得，甚至可能會公股啦。 係， 我自己態度會覺得嘅係個意義或者個暗示係嚟緊恒生會減派息。 好 ，very good point。好，第一樣嘢佢要公股。 公股， 公股真系要汇丰公啦。汇丰会唔会同你公啊？汇丰坐喺度傻，你唔好傻啦。 系啦， 同恒生讲， 系啦， 你冇钱啊，你偷又好，骗又好啦，你唔好问我公股啊。 唔系，因为汇丰唔同，汇丰当年嘅公股系，佢唔需要供，佢收嘅。 係啦。 係啦。 係啦，今次係匯豐要供㗎嘛。 冇錯。 匯豐啊真係坐喺都傻。咁啊批股即係匯豐要大碌啦、要攤薄啦。匯豐行業績有啲有大部分要靠恒生㗎喎。 係啦。 你攤薄咗我真係又坐你都傻。咁所以你恒生點樣去補充一級資本充足比率呢、其實個股東會呢自己都講咗俾你聽，即係一個 solution。嗱減息。 減派息。 佢唔敢減嘅。阿前头先咁讲，个个人买恒生都系为咗收息。你减派息，上个礼拜先至有间和记电信走去减派息，跌到趴咗喺度。佢唔敢减派息，佢一减派息，佢个股价$100都守唔住，咁点算？ 跌20%咯， 真系跌到你散嘅嗰班友，嗰班揸住重货或者系长线揸住等你派息嘅时候，你同我减派息，我就劈你噶啦。 但系你要咁、汇丰曾经经历过呢样嘢。 系， 即系嗱 ，OK， 我哋应该要咁样睇，就系话佢，我哋都头先分析咗，就系话，第一，你要去集资 去供股，佢、啊、始終個阿媽係匯豐，匯豐係唔會抌錢出嚟嘅，因為 hold 住好似接近 70% 以上嘅。 係， 咁你唔會匯豐唔會抌錢出嚟，但匯豐當年係咩？集完資之後減派息， 係 好明顯㗎，佢講到明為咗個 Tier 1嗰陣時同個 Core 1去救嘅，由五點幾升到七點幾，慢慢佢話去到九點幾，佢先慢慢先加翻息，好似乞衣咁。逐先美金同你加翻落去。 嗱，呢个系汇丰同恒生嘅分别。 嗯， 买汇丰嘅唔系贪佢个息，系贪佢嗰个环球金融地方智慧嗰个想象空间。 嗯， 你买恒生嘅话，冇乜增长俾到你嘅，大佬而家仲要倒退。 嗯， 系嘛？你冇乜增长，我都买你嘅话，我就唯有即系贪你啲息嘅啫。吓，咁所以喺个亮点上面得个贪你啲息，而你又同我减派息，咁我不如转去。中銀好過啦、 嗯、 我轉去東亞好過啦、 嗯、 起碼呢兩間公司中銀香港你有少少中國味喺度中國風喺度、嗯啊、東亞亦都有股權變動呢啲咁嘅兼明喺度咁你恒生係冇喎你買得恒生百九幾蚊買恒生你為咗派息咗、 嗯、 你而家同我減派息佢唔敢搏嘅、 嗯、 最真係碌到唔知阿媽都唔認得㗎冇得估㗎即係佢要估揸住恒生嘅投資者究竟幾多係為咗派息嘅呢佢要搏㗎喎。但係匯豐嘅二股喎、 嗯。 匯豐可以話俾你聽喂揸住我匯豐嗰啲都係搏我哋個憧憬搏我哋嗰個環球金融地方智慧。 嗯、 但恒生呢樣嘢係做唔到所以我估恒生係絕對唔敢去減派息嘅。 ok。 咁你冇乜得減派息嘅時候其實恒生就昨日記者會都俾個答案你啦。就點樣去提高個一級資本充足比率？因為我首先我覺得佢個資本充足比率係夠嘅 ，more than enough for 個 TL Basel III 嘅。佢嘅做法就係乜都唔做，恒生就係乜都唔做，唔貸款。 嗯、 你有存款嘅 OK 啊， 嗯、 你冇嘅冇所謂啊。 嗯， 嗰只唔做咪得咯，唔、 嗯、 做成個嘅資本充足比率唔喐。 嗯 咁咪 OK 囉咁所以我諗恒生嚟緊係唔會做任何嘢嘅。 嗱我 亦都唔會有啲咩特別嘢會做到出嚟。 同埋我仍然相信嘢就係匯豐嘅管理層 ,ok, 或者恒生嘅管理層。佢哋係即係佢哋預測自己公司個盈利嘅能力呢係可以有去到半年至到一年嘅時間。佢哋係可以睇到嘅。從恒生嘅事情見到，其實恒生開始慢慢咁縮減人手，再去重整嘅時候嘅話，亦都預示咗一樣嘢嘅係恒生個盈利增長嘅位係即係已經完結咗，可能嚟 見到啦， 係啦，可能嚟緊有兩個 quarter 至三個 quarter 係會盈利倒退嘅。反而系呢个 波嘅啫，系啦， 系 啦，按揭突然之间砰砰声好劲嘅，咁啊， 咁啊 啦 ，OK 啦，雨过天晴，咁所以其实恒生同汇丰即系俾我感觉都一样嘢，冇睇唔到佢哋有个 vision 未来嗰半年或者一年。 嗯 嗰、那個香港經濟或者係香港嗰即係全球經濟嘅改變，佢哋有啲咩嘅應對嘅方法？即係金融海嘯行嗰招就係咁樣，到而家都係行呢招，又係咁樣，係完全冇咩細藝嚇。即係做又得，唔做又得嗰只嚇。咁啊，所以喺咁嘅環境之下，喂呢兩隻嘢算吧啦，你恒生不如匯豐賣嗰張恒生俾大佬好過啦。 唯一一個最大嘅亮點咯。 係啊，所以其他銀行嚟講佢冇問題。 嗯， 即係譬如永亨啊、大新啊嗰啲，佢哋話：喂，姐，我一早都翻頭嫁咗啦，嚇、 嗯 啊、賣咗豬仔啦，咁、啊有阿公照住，有個新老豆照住，咁、你唔好叫我做咩百業之母啦，阿、老豆都未知我要做乜，咁、所以呢啲冇問題嘅。咁但係對於即係香港人呢兩間好有感情嘅公司嚟講呢、就即係滿不是味兒呢、這個業績。你金融海嘯嘅時候我都冇咁深刻㗎、因為金融海嘯大家都知道對於銀行嚟講好難捱嘅、以往做咗好多魔鬼嘅嘢但係算啦、你而家你捱咗個金融海嘯先啦咁你而家叫做捱過咗啦咁你又要咩俾返嗰個股東呢匯豐最黑人憎嘅成日都提個 ROE, 股東回報。 嗯 我哋要提高，但我都唔理佢達唔達標啦。你有咩板斧令到提高個股東回報呢？佢今次就話咧，嗰個零售業咧就做得差， 就反為呢個工商業呢就做得好。 喂唔好玩啦、 啊。玩唔玩我唔 care 佢玩唔玩啦、啊。總之就係比較感覺就係話嗱你見到嗰份半年業績邊忽做得好嘅呢你就講嗰忽。 13年兩臨尾嗰兩個 quarter, 即係下半年係個工商做得好差。 係啊。所以咪話囉佢見到個業績半年或者全年業績邊份做得好嘅嗱你就講嗰份啦的。下一彎嗰份做得好之前做得好做得唔好嗱你就唔好講啦做得講啲做得好嗰啲你就話未來就會發展嗰度啦。咁個銀行業裏面嗰個 cycle 太快啦。即係譬如你零售工商嘅業務你個 cycle 變得太快。咁你咪揀找到自己好似自打嘴巴咁樣。咁、 啊、 你而家又話工商做得好過你未來嘅發展。譬如半年之後全年業績出嚟發覺下半年嗰、那個嘅工商業務唔係咁好。咁唔通你又話喂我哋都係轉返其他囉咁樣。咁你點搞呢咁你咪喺度斬搞係咪因為你俾唔到一個 vision 人哋睇嘛。你成間銀行你間銀行冇 vision, 咁你喺度搞咩呀你冇有咩搞呢你問下歐志華你而家想點呀啊、你啲股東同你由金融海嘯揸到而家人至義盡啦、60几蚊揸到嚟80几蚊你80几蚊樓上你俾唔到一個 dream 其他人、你淨係同我講恒生就同你講我哋維持咗一級資本充足比率我唔使抽水呢已經人至義盡㗎啦匯豐就同你講美國加息就得㗎啦美國唔加息呢我都吹佢唔漲啦咁樣咁呢啲咁嘅銀行不如我做啦。 係啊，但係最後補充一點嘅係，匯豐係唔會賣恒生嘅。 匯豐梗係唔會賣恒生啦。 因為你睇翻匯豐嗰個業績，呢由金融海嘯開始，2008年開始， 係啊， 你見到佢香港嗰 part， 你就知道香港嗰 part 係仍然匯豐最重要嘅一個盈利嘅主要增長位嚟嘅。 係㗎， 嗰條數係撐喺半邊天嘅喺呢六年。 咁所以。我肯定佢唔會賣恒生， 肯定唔會。 咁講真，作為一個大陸佬，佢亦都唔會要求你賣個恒生俾我。冇乜所謂，我多過恒生唔多，少過恒生唔少。恒生有啲咩啫？對於國內嚟講，唔係一啲咩特別我非買不可嘅東西嚟噶嘛。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嘅話，我覺得呢兩隻股，除咗你話要炒期指要夾高佢呢個因素之外，我真係睇唔到搞佢呢兩隻嘢做乜鬼啦。你叫我買，我寧願買中銀香港啊，係嘛？我寧願買東亞好過添啊，有咩好買呢就冇嘢好買，咁啊，所以嗰廢鬼事講佢啦。 而反而再睇多一樣嘢啦，從匯豐嘅業績，你會睇到有一間係一定唔可以買嘅， 係咩啊？ 渣打， 哦，渣打， 渣打你從亞太區你真係睇得到啦。 渣打都好啲，渣打都享受過喺金融海嘯期間同埋之前10年嘅增長， 係係享受過， 佢都享受過。 係，但現時你係唔可以買噶嘛？ 但現時你唔可以買，渣打都係揾緊條路。咁但係即係要我投票嘅話，我會投渣打，因為渣打都曾經揾啱過自己條路，條路俾佢行乾咗，揾個第二條路。咁匯豐我又真係睇唔到佢揾到其他條路，因為你見到佢要使咁多錢去解決呢個嘅。傳統銀行同埋投資銀行嗰個要拆開嗰下嘢，我就覺得佢真係好唔想拆。佢好唔想拆原因就係話佢傳統銀行根本已經唔識做啊。佢唔識做啊！你叫佢傳統銀行嗰邊，即係啱啱翻去阿的你頭先所講嘅一啲傳統嘅百業之母嘅概念。你走返落去長沙灣開間鋪，跟住搵個分行經理同旁邊啲鋪呢就好搞到好熟絡。跟住逐步貸款俾佢哋，等佢哋做大，做大之後呢佢會感恩啊，俾返多啲匯豐你，多啲生意匯豐哔哩吧啦哔哩吧，你叫佢返轉呢條咁嘅路，佢根本就唔識㗎啦已經。反為你叫佢投行嘅話，匯豐嗱你又整隻咁嘅產品，跟住動啲人錢，咁佢哋就會好順，佢哋就會好叻，佢動得好快，啲產品出得好犀利，跟住啊你又喺長沙灣嗰度咧搞個 private bank，叫啲長沙灣嗰啲嘅嗰啲地鋪嘅老闆炒外匯，叫啲師奶阿嬸炒金，佢好叻，但有冇人俾佢生意去做嘅啫？佢根本翻唔到轉頭啦，匯豐。何來有 环球金融地方智慧咧，我一毫子地方智慧我都唔觉得佢有。 唉，齁嘈老死佢啦！一句讲晒。 真系啦，又系抹唔开嗰啲嘅环球金融嗰啲嘅仓，嗰啲嘅 bad experience。啊、叫佢即系啱啱讲噶，即系头先即系正如咁讲，佢哋美国做得几好、啊，不如加翻大美国啦。哇！我谂欧志华即刻跳来俾你死俾你睇，我啱啱先甩咗。 你仲 你见到嗰边几好，又叫我去做翻，我都觉得几好嘅、嗯，应该做翻嘅。不过啱啱先卖噃，咁点咧？ 即系九十年代收购米特兰，绝对系仍然都系做翻个回事，但系一你。沾手落去美國二千年之後，你就洗唔甩㗎啦。 但係美國而家又好似 OK 喎、 啊。你 OK。 但係我話啱啱好似洗甩，又好似有啲積咁樣，你又叫我叉返落去，哎呀，我又唔知點喎、啊。跟住又答你，我都係打份工啫。唔好咁高要求。咁、嗯、所以呢，即係喺匯豐個啟示裏面呢，就係話俾你聽，即係期指而家呢，好易搵啲業績呢夾上去。 嗯， 你匯豐嘅業績都可以夾上去咧，你真係我確實覺得真係冇鬼得頂。咁所以你炒股票咧，炒住你就 mark 住一個月曆嗰度咧 ，mark 住邊年即係嚟緊嗰一月邊日邊日會出咩業績。你早四五日之前咧就求其買定咗先、 嗯。 出業績之前或者之後咧，你咪鬼理佢個業績預期好定唔好啦。嗱，咁佢有個高位咧就閃咗佢。咁、 嗯、 啊近排都 OK 嘅、 嗯。 近排都 OK 嘅。咁啊嚟緊好多啊光大啊嗰啲都出業績㗎啦。 嗯。 咁留意住呢啲咯。 系啊， 玩下啲差业绩过下手瘾咯。嗰几个 number 唔讲得 related 嗰个几个 number 咧，就唔好问我啦。我喺 Facebook 系唔会答嘅。 OK， 因为我唔系唔想答你哋、 嗯， 而系我真系唔方便。 系 吓、啊，真系唔方便。呢啲一嘢和上身咧就好麻烦。咁、 嗯、 啊，无谓啦。 吓、 嗯、咁啊，所以即系我都好忍手噶。如果唔系我爸爸吓，咁又噏两句啊咁样。吓、 嗯 啊，因为即系你要知道，即系香港嘅一个部门有。好鬼麻煩㗎嘛，即係 SFC 㗎嘛， 係啦， 好鬼難纏㗎嘛，咁呢啲即係避得就避啦，盡、嗯、量少同佢哋有任何嘅啊身體或者語言或者係 眼神 法規上面嘅接觸啦， 係 啦，咁、啊、好啊，咁啊下個禮拜我哋繼續， 未啊， 未咩？ 未啊，仲好長時間啊，衰嘢， 哦係咩？ 係啊，你睇錯鐘啊，講多幾隻啦， 講咩啊？ 講咩啊？講下九四一啦，好嘛？ 九四一就係出業績啊嘛， 係啊。 咪业绩前咪又升咯，又创新高咯。 你点睇佢啊？市场上嘅嘢，因为 冇所谓嘅。 嗱， 会咁中意啲动嘅业绩，出咗嚟嘅数，你话好又得，话好又唔得。 因为我哋都知道个 up 位一定系继续慢慢。 我冇所谓嘅，而家大亨话俾你听，佢哋唔系睇 up 啊嘛。 放出嚟噶啦，咁啊睇科资，但系科资。即係又係奇奇怪怪㗎嘛，嗰件事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啦。 咁唔緊要㗎，奇奇怪怪都，因為科資都仲係升緊㗎嘛，客户上市一定升㗎，大佬啊，你啱啱開始啫嘛，咁、 嗯 啊、你任何噏我都可以噏到反駁你嘅，你點講都得㗎，即係你話哇，科資仲要掟好多錢落去，咁我話俾你聽，鐵塔公司成立啊嘛，鐵塔公司負責㗎啦嘛，咁、 嗯、 唔關中移動事㗎啦。 嗯因為你頭先所講嘅所有嘢咧，即係當然啦，就係耀尊頭先講話個市喺業績之前，可能即係驚佢再夾上去。咁但係從個業績嘅準備，即係慢慢出業績嘅時候，你會見到九四一又嚟緊差唔多出啦，七八又出啦，咁你五號仔出咗啦，跟住一同十三都出咗啦。咁你睇翻成個恆指成分股嘅話，就最後一批。就應該是內銀股的了。 是啊。 咁 你咪搏搏。 個問題就係嚟啦可嗱頭先耀尊講搏搏個內銀股啦。 嗯。 我就真係會再睇定啲嘅原因點解我頭先會咁講嘅。你搭埋九四一搭埋七八嘅話咁你得返要頂住成個恆指成分股嘅雞頭、嗯、就得返最後嘅內銀股嗰三隻啦。 所以就睇時機啦因為而家距離出業績咗一啲時間。 嗯。 咁如果你話出之前已經夾到两万五千六啊两万五啊咁佢大佬就可能唔使再夾㗎啦嘛。 係啦。 咁佢出個業績無論好唔好都可以踩落去㗎啦嘛。咁、 嗯、 你話唔係咁原來出業績之前呢嗰扎內銀呢都仲係二万四千零啊唔想唔落咁樣啲大户又好似債行馬想谷多浸。咁、 嗯、 佢業績出咗出嚟咁咪會睇好囉。 嗯。 即係呢啲業績嘅嘢我都睇到化晒囉。係咪即係除非你真係極爛啦、啊。 嗯 如果唔係實有位俾你唱好唱淡、 嗯、 完全係冇問題嘅內銀業績好差譬如上半年唔會差嘅、 嗯、 上半年如果係差嘅話呢我都可以答你六月好 成个上半年六月好，即系七月、八月、九月都会好噶啦。咁即系下半年得噶啦，系咪？咁你调翻转啦，啲大户话想做淡，即系阴谋论咁讲，想做淡，个业绩真系出嚟差嘅，咁佢咪直接了当同你讲，真系差咯。 嗯， 一样嘅啫，所以睇住嗰个恒指，睇翻嗰班友仔几时会走货嘅啫。 嗯。 而家我又唔覺得係走，因為 A 股咧確實叫都叫強嘅， 嗯， 都叫強 A 股而家。 同埋最後一樣嘢嘅係，可唔可以搏一搏啲賭業股嘅？ 唔搏咯，賭業股七月嗰個嘅博彩收益一定唔得。 唔係搏佢上， 搏佢跌， 搏佢跌。 咁又搏啲嘅，我已經都覺得 搏佢業績真係開出嚟唔好喎，調翻轉。 搏得過，但係個股價會唔會真係咁樣跌啫？ 搏輪嘅啫，係。真系搏乜轮？ 你真系要搏噶！ 我 你开始，我欣赏你嘅勇气。 系咯， 我欣赏你嘅勇气，但系你要识走，因为轮咧就唔抵玩嘅而家。 嗯， 系即系而家个市其实就窄幅噶啦，开始 攞五千， 即系亦都预期窄幅。哇，嗰啲隐身波幅仲咁贵，应该冇乜波幅俾你去隐身噶啦，你都仲要咁贵？呢班咁嘅轮商咧，真系啊，仲唔喺度支订咁样打翻好啲？ 穷啊嘛，正如大师讲，礼拜五嗰日讲。啊！有间行唔做轮啊？ 未谂啊嘛， 系啊， 我做翻嘅，我谂 唔知啊。 我谂佢做翻，搵唔到人啫。 佢讲话唔做嘛，系啊。 轮系难做嘅，先过去嗰一两个礼拜个市咁夹上去，开唔到价嘅，有啲可能会蚀钱嘅。但系轮啊，边有嘅好搵得个轮啦，一浸浸 系 唔易唔好做嗰阵时，咪停一停咯，顺便搵个人搵个班底翻嚟再做过， 嗯、 即系当个市。静英英嘅时候咧，啲轮又好鬼好做佢哋。 嗯， 即系又系喺静英英系啲转角位，由急升或者急跌停咗喺度。静英英，因为佢哋个隐身波幅从来唔会跌嘅。 嗯， 即系譬如上个礼拜升到咁犀利，个隐身波幅去到好高90咁样。咁、嗯、跟住今个礼拜好静嘅，佢个隐身波幅都系咁贵嘅。 嗯， 吓咁啊，佢个价都系 mark 到高嘅。 嗯， 吓咁啊，但系咧啲友咧，哇嗰個餘溫仲喺度噶嘛，炒到旺嗰時候，哎呀，點都死翻三五七隻輪先，咁啊嗰啲係最好揾嘅，咁啊美林唔會唔做嘅，美林我諗佢換個雞頭，又洗個牌，又揾個人班揾班人翻嚟做嘅啫。 好啊，咁啊差唔多啦，差唔多最後俾少少時間我賣個廣告啦，咁啊 咩唐友方啊？ 係啊，頭先啊有人撳鐘上嚟啦， 就係唐友方啊，係 啦，咁啊 真係好食， 係啦，話説係咩咧？咁啊。8月14号至8月18号呢啊系作为喺湾仔嘅呢就真係辛苦啦。美食博览啊 ,8 月14至18号。 哇唔去美食博览都要入去食唐友方。 咁呢唐友方就会摆摊位嘅就喺1B 嘅31同埋至33号。係啦咁大家可以行开美食博览就去佢哋间个 store, 即係佢哋个铺度啦咁去睇下。 要啦。 佢哋啲 product 啦係啊。 无糖㗎喎、 哦。係啊。 但又甜喎、 哦。OK 㗎。幾好食㗎 ,OK 㗎。 真 係個賣花賺花。 個布丁真係大家搶得。 啱啱我見到佢又拎咗幾包入嚟、嗯。幾 pack 入嚟都唔知裏面啲友會唔會食鬼曬添㗎。 冇㗎啦。你即刻有人攞出嚟啦。 我有朱古力嗰隻有冇朱古力嗰隻得一隻味啊！哎呀，朱古力太好賣，太好食啦！ 系，好啦，咁啊，時間差唔多啦， 好， 下個禮拜見，拜拜。大家好，我是阿迪，你依家聽緊嘅係 www.re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